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哎呀，烦死了，烦死了！为什么我的腿永远细不了啊？ 别烦，孟莹，还是练吧。 练？那我的腿还不越练越粗啊？ 那当然，错误的方式呢，肯定会让腿变粗的。那正确的方式才会让腿变细。今天就让我为你排忧解难吧，祝你早日实现你的心愿。 来得及吗？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小剧场啊，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节目的主题了。我们今天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关于腿部的塑形问题，这也是我们收音机前广大的女性朋友们最为关注的。而通过刚才我和李教练的这段对话，相信很多的朋友也会有这种感觉啊，仿佛听到了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和朋友的抱怨。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听李教练和大家去说一说，怎么去用正确的训练方式以及正确的拉伸方式，让我们的腿部更有线条感，当然也就能够实现我一直所期待的这个越来越细的目标，是不是李教练？ 嗯，好，我们今天来拯救一下我们女性同胞的腿啊。OK， 好了。瘦腿其实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问题，啊，它不是简单的一朝一夕。所以像孟莹刚才说，还有救吗？有的救。如果你从现在就开始锻炼，因为到时候裤子会告诉你。 对， 我觉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那我给大家来讲一下如何避免腿变粗，然后再告诉大家怎么训练能让它拉长 啊。 所以前面你要避免，因为如果你有一些错误的习惯，那可能会让它真的就越来越粗。 对，想细就更难了， 不可能。你说可能越练反而说一练反而我更粗了，其实前提是你要先把前面错误的一些习惯和方式规避掉， 对， 然后再通过大量的练习和训练才会有改善。 嗯， 啊，好了，那先说一下第一个，那如果你不希望腿变粗的话，首先请你注意不要经常久坐。 嗯，听到这一条吧， 孟莹觉得好难，因为我这天天就得在这个坐在这里录节目，对吧？包括不光是我，很多那些白领啊，他们都得在工位经常久坐。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有久坐的前提，你一定要去多走动。 嗯， 比如说在你上下班的时候减少去坐车，或者你真的要去多走动，如果有上下台阶楼梯的时候，我告诉你，其实每天你要能走4次的上下台阶的练习的话，就是走楼梯，其实腿是不容易变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需要让它在周围要有一定的活动量。我们之前一直讲过，那个脂肪特别喜欢找不动的地方去堆积。 嗯， 所以那个臀腿肥胖是很困扰很多女性的问题。我们现在都不说那个，先不说腹部了啊，我们说那个臀腿，其实臀腿和腹部脂肪堆积几乎都是属于同时存在的。所以如果对于苹果型身材的人，就是那种哎，肚子上有很多脂肪，臀腿不多，那他的困扰是腹。但我们现在说的可能更多是针对于梨形身材的朋友，就是他的腹部嘛可能没有那么多，但他的骨盆特别宽，臀部显得很大，然后腿也很粗， 对， 所以这个是对他们困扰特别多的。那一样了， 就是怎么办呢？你需要调整你的习惯。 嗯， 久坐其实会让我们臀部肌肉流失，肌肉的敏感度发力也会下降，同时也会让脂肪在这里堆积，而且血液循环不好。所以你会发现那个腿越在那个位置越坐吧越僵硬，柔韧性也变差了，活动能力下降了、 嗯、 那就老往那里堆。因为你不管怎么样你坐在这里脚啊小腿其实还是能动的，所以我们很少见到什么你发现谁的脚或手会有大量的脂肪堆积。 嗯， 如果脚和手都很那种圆圆的肉肉的话，应该是手臂啊和哪儿都应该圆圆肉肉的， 一般是常出现在小朋友的身上、啊、 对。所以我们很能理解一个现象的前提就是如果你老不动，那这个你想有一个瘦腿首先不太现实。 那我打算从今天的这期节目开始啊，先给自己立个计划。 又准备立什么那个不可实现的计划 ？No， 是可实现的。我打算每天来单位上班的时候都不坐电梯， 嗯、 爬楼梯。 你确定吗？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在14层。 对，我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面前要自己立誓。 嗯 啊，不过刚才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只要上楼就可以吗？下楼也要这样？ 一样。 哦，好吧。 这个会牵扯到另外一个话题，就很多朋友啊，上下楼梯不会伤膝关节吗、 嗯、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那如果上下台阶都会伤腿的话，那我们人就不要走路了。 嗯， 其实是一个道理啊，只是稍微迈的幅度大一点，稍微高一点点。 嗯， 那如果怎么才能说不伤腿，就是你上下台阶的时候你的重心要更好你的前面的脚，然后这个时候膝关节尽量不要超过脚尖，然后重心向前，然后交替的去踩，这样才会好。你会发现当你能走和上下台阶的时候你的臀部就激活了。 对啊，顺便还能锻炼我的心肺耐力、嗯、多好。 对，所以我比如说如果我给孟莹的建议，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18层啦等等啊都有可能，那你不需要说从一层爬到18层，你一天如果能有一次一层爬到18层，每天都这样做的话，那孟莹我会吓到的。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啊，就是如果我们有久坐的习惯的话，那应该要让自己改变一下日常的一些行为习惯。 嗯， 比如说我们多走，或者说爬爬楼梯。 对，当爬楼梯我给梦一个小提示啊、 嗯、 小贴士啊，就是你可以做到10层然后爬4层。 啊，给自己也缓冲。 对，慢慢来，你发现爬4层没有问题了、 啊、 你就做到9层爬5层。 啊， 就是这样。 好、 嗯、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不妨跟我一起啊，给自己先制定这样的一个小的目标。 嗯，好。第二个呢，就是我想说一下，就是如果你有运动习惯，因为我们毕竟发现想去改善腿部形状是只有靠运动是最好的，没有其他的方式啊，其他的方式都不会让腿部更好，就是你要做正确的训练啊。正确的练习呢啊，我之前给大家分享过一个很好的方式和动作，那我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去做、 嗯、 就是下蹲，做一个蹲的练习。 下蹲？ 对，蹲到什么位置呢？蹲到一个肘放到膝关节的位置。 哦， 你看一说梦影都马上就 想起来了。 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应该一样啊，我可能一说这个动作你就应该能想起来啊、 嗯、 啊，我们还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动作啊。那这个动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整个的下肢的前后的这种关节排列和肌肉的张力要平衡。 嗯， 所以如果下蹲的时候你能蹲到肘放到膝关节，同时后背是挺直的， 嗯， 大腿是平行于地面的时候 OK， 你的整个腿部前后的肌肉、臀部的肌肉以及小腿的肌肉、脚趾肌肉都被激活了、 嗯、 然后蹲是这样蹲，站立起来的时候，站立的时候要立起来，要站到什么，除了站直以外起来还要踮脚尖 哦， 啊，要站在脚趾上，所以这是一个蹲站立的一个综合练习。 嗯， 当你能完成蹲站立的综合练习的时候，你的下肢的前后肌肉张力排列和关节排列就会越来越平衡， 嗯， 趋于稳定。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不会出现经常有一些女性朋友去做腿部练习，结果发现把大腿前侧练得很发达，臀部可能也没有怎么翘，但腿型特别难看。 嗯。 原因是什么？就是他在做下蹲的时候重心位置和肌肉发力模式出现了问题。 嗯， 就过度依赖前面大腿前侧的肌肉， 前后侧的肌肉不平衡。 对，不平衡不说，腿型也不好看，臀部也没有起来、 嗯、 反正腰会有很大的压力。 那像刚才的那个动作我们平时就可以没事了做一做。 嗯，蹲站立的动作我把它叫做蹲站立，蹲站立、 嗯、 就是当你站好再踮个脚就好了。那踮脚尖站立的时候这个叫立啊，我们把这个动作叫做立。什么叫立？就是站在脚趾上踮脚尖的动作叫做立、 嗯、 这个动作你要整个让腿部都发力。 嗯， 那为什么要做力？力是我们用脚趾发力把腿部肌肉拉长，让身体对抗重力的一种方式。原来那些什么艺术体操啊、舞蹈体操运动员，他们的腿型为什么那么好看？ 嗯， 因为他们经常练力的动作。 对 啊，好重要， 立起来的力啊。 对，就是站立的这个力。所以呢，我给女性朋友说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有种你穿丝袜的感觉。 嗯， 那你这个长筒丝袜一直要伸腿伸腿，一直拉，拉到很高，所以你会发现当你力做力的时候，整个腿部都激活，一直臀部都发力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准备开始收腿吧。 啊，就有这个明显的刺激了啊。 对，那怎么能让腿部线条变好呢？其实瘦腿真的只是维度上没有，我们发现那些维度瘦的腿并不好看，而是有协调曲线的腿部才特别好看。 嗯， 那怎么才能让腿部线条好？就是做成肌耐力的训练。 嗯， 这种蹲站立蹲站立的方式，慢慢根据你现在的训练水平决定。可能梦莹第一次只能第一组只能做十个，那你慢慢的连续做三组或四组。慢慢的，我希望这个数量增多，可以一组可以做到20个，也可以做3到4组，那就 OK 了，甚至可以做到5组。 嗯， 这样的话数量越多，对于肌肉的耐力和能量储备会越来越好，腿部线条就会越来越好。 嗯 啊，所以我们还是回答之前的那个误区问题，为什么李教练我一做训练就感觉腿变粗了？因为你的训练量和训练的频率和次数和训练方式都不够。 嗯， 我们说整体而言，那些经常跑步的人腿是很细的。 嗯， 如果你发现我一跑步腿粗，那是因为你刚刚在一个起步阶段，你本身腿部的力量水平和耐力水平都不够，所以呢它在提升力量的时候会有一个短暂性的，你感觉腿会有一种充盈啊变粗的感觉，其实没有，你只需要反复再练习。 嗯， 熬过第一个阶段，慢慢的到后期，你会发现腿型真的就变细了，或好看了。所以我们希望告诉大家，瘦腿是一个长期工程，它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小技巧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要理解，就是你做一个正确的训练，然后呢，能让这个肌肉有拉长感。所以他们，你看那些演员，他们经常做什么控腿、绷腿的训练。 嗯， 这个训练就是把肌肉不断拉长。我们后续再给大家分享怎么再做一些其他的训练。 嗯， 但前提这个训练很重要，叫做蹲站立，因为它能调整你在走路、站立时的身体重心和肌肉平衡度， 嗯， 这样才能让整个人的气质和腿匹配在一起。 对，这个腿型也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嘛啊。 那说完这种训练方式，那我就建议比如说梦莹，嗯，因为她的职业特点和很多朋友一样啊，久坐时间很长，那我就建议起来做完一个节目以后去走动，接杯水走动一下，然后可以就蹲10次，或蹲站立就做10次，或者做20次，真的每天不间歇的去做一做会完全不一样。好了，做完这个训练以后，可能你会问我，哎，李教练，听说这个做完训练不拉伸，肌肉变成死肉，反而会很僵硬，那是不是要拉伸呢？ 嗯， 当然要拉伸。 而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重视拉伸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其中的原理所在。专业上讲的所谓拉伸，就是把肌肉和韧带拉长的一种运动。人在长期做一种动作后，所用的肌肉就会痉挛僵硬。比如说长期坐着，人的腰背肌就会僵硬，保持一种姿势看电脑，颈肩部位的肌肉就会僵硬。长跑、爬山或者是骑车后，腿部和腰部的肌肉就会痉挛僵硬。而拉伸运动正好是帮助肌肉减缓、消除痉挛和僵硬的最好方法。规律的拉伸运动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具体都有哪些，让我们来听一听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利老师为大家带来的介绍。 我们经常做伸展，一个是增加关节的活动幅度，增加我们活动时候的美感，那么还有就是精确控制动作的能力增强，然后我们还讲到了它可以提高运动效率，甚至提高运动成绩。比如说我们走路，我们的步幅可以大，我们的能量消耗少，然后呢比如说我们打球，我们挥拍的距离长，那么打球的效果加速度就更快。比如说我们的打羽毛球、打网球，甚至打高尔夫球，那挥杆呢效果就更好。那么当然呢，我们讲到了你这个柔韧性好的话呢，你拉伤的可能性大幅度降低。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提到了特别特别重要的是，就是伸展练习啊，经常做伸展有助于保持肌肉的弹性和功能， 由于这个道理呢，就是它防止了许多的退行性变性，就是什么动脉增生啊等等，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韧带增生、韧带增厚啊，什么颈肩腰腿痛啊。那么当然还有呢，就是剧烈运动以后及时做伸展放松肌肉，还有助于预防延迟性肌肉酸痛，那么你的恢复速度就更快。其实伸展还有助于保持和发展肌肉力量，这个大家不要忘掉了。就说呢，我们伸展呢讲过一个专用的名词叫 stretch induced hypertrophy， 就是伸展呢可以预防肌肉萎缩，可以保持肌肉肥大，有助于肌肉力量的发展啊。那么大家看，这对我们无论是中年人老年人都是非常有利的。那么当然我们最后还讲到了伸展是治疗多种肌肉骨关节相关疾病的辅助性的一个重要的手法。 做好拉伸运动不但可以防止我们受伤，更可以延长我们的运动寿命，几乎所有运动项目的训练都离不开拉伸，当然它也是健身过程当中重要的一环。但是很多朋友因为嫌麻烦，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会忽略了拉伸。您知道拉伸有多重要吗？让我们先来听一听健身教练李阳的介绍。 首先说一下拉伸，那我们不是拉一次，可能某一个部位的话在某一次训练完以后我们要做拉伸，但我们可能训练完的这个部位不能同一次拉很长的时间，这样效果会降低。一般一个部位我们在10秒30秒左右拉伸一下就要停，可能要换另外一个部位拉伸，但每个部位的话我们差不多要拉3到4次，这样才能起到一个拉伸的效果。而且我们拉伸每个部位不建议超过2分钟，所以这样综合下来拉伸也要结合补水。那我们拉伸的一个要求就是，首先肌肉要有明显的伸展的感觉，或者我们叫拉伸的感觉，但不能出现疼痛，保持到末端以后差不多10秒20秒30秒左右啊，这样一个拉伸。你会发现如果你坚持再长的话，可能那个部位会出现什么，开始麻，开始有点什么痛会出现，那赶紧要停了，然后稍微可以让它再稍微捏一下放松一下，换一个别的部位再拉伸一下，这样的间歇交替进行3到4次的话，拉伸效果会好一点。而且我们这种拉伸呢也分很多种拉伸的方法，静态或动态。可能我们在运动前建议做一些动态的拉伸啊，因为马上做运动，运动之后呢做一些静态的拉伸，或者你也可以运动之后呢做一些慢一点幅度很小的一些动态拉伸，再最后做一些静态的拉伸。或者你每一周抽出单令的时间来，某一天可能没事的话就做一做拉伸，这样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当我们拉伸开来以后呢，肌肉中的这种空间就会增加，水分就能及时补充进来，使我们肌肉的弹性啊，包括这种力量啊表现啊，能量的储备啊，废物的排出都有很大的帮助，酸痛也会下降。 运动前拉伸可以减少肌肉粘度，减少运动时的内部能量消耗，同时弹性增加也可以提高肌肉的收缩速度和肌肉收缩的力量。拉伸能够有效减少肌肉酸痛，包括运动后短期肌肉酸痛以及延迟性肌肉酸痛。利用运动训练后的拉伸能够加快肌肉的恢复，减少第二天肌肉在疲劳状态下训练和工作的情况，以达到防止受伤的目的。 那当我们做这种拉伸就会不一样，我们做这种拉伸呢就有点像芭蕾舞演员的那种拉伸方式，就是我们说是拉长式的方式。什么叫做拉长式的方式呢？就是我们的发力都会让腿感觉去被拉长就好，这个你坐在凳子上就可以做。所以如果你坐在节目间隙的时候感觉很僵硬， 本身是久坐的状态的时候也可以来进行 拉 伸吗？ 对，你就可以试一下把腿伸直，现在坐下脚是不是在地面啊？ 对， 让一条腿离地伸直送出去拉长，你一种力把腿去拉长的感觉，然后呢 脚尖绷着的那种， 对，绷脚尖，就是你要把力一直发到脚趾尖，连续怎么这样去做。我们看过那个天鹅湖吧，看那个脚是不是收回来伸出去，收回来伸出去，就像那个挖水一样，天鹅的那个脚蹼去扑水的动作一样。那怎么做呢？就可以坐在椅子上，这样单腿屈膝抬腿，然后伸直压下来，屈膝抬腿伸直，连续去做，就有点像我们做那个自由泳时候打腿的动作，这边感觉累了哈，换另外一边。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训练呢？记住，所有想让腿瘦下来，就是腿型变好的塑形练习，都是肌肉在发力时被拉长的训练才会让它形态变好。所以希望大家要理解啊。但是这些动作，我们刚才讲的所有这些动作都是你自身体重的，你不需要额外的负重， 因为可能额外的负重真的会破损，会让你的腿开始往粗的方向去走。 嗯 啊，所以自身体重的训练就足够了。那如果你说，哎，李教练，我觉得这些都不够满足我啊，我还是比较爱运动的，那我就建议你去做有氧了，你可以去跑步了。 嗯， 包括我们刚才说，如果你能有一个集中时间去训练的话，那我就建议你慢慢的训练，把这个时间延长。可能刚才我跟孟莹说的10个动作一组做3到5组，这只是一个动作嘛，那我如果教你3、4个动作，或者你去跑步的话，你总共的累计时长要达到45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的这个区间，这样才会对他有种消耗，才会对他有种教育，才会对他有种记忆感。 嗯 啊，你这样发现每次做完以后，做完这些运动，你自然感觉那个腿是被拉长的感觉， 嗯， 而不是那种感觉好像做完以后是肿胀的感觉， 堆在一起的感觉、啊、 对，那你就做对训练了。 嗯， 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们先给大家一些排除误区。第一，安静的状态，久坐状态肯定是不行，肯定是要动。第二就是怎么动，动的话我们说，那你要学会一个基本的正确的动，先要学会肘放膝的去蹲。 嗯， 蹲的时候大腿要平行于地面下蹲，肘放膝，背部要挺直。连续找到正确的发力模式以后，我们就做蹲站立的练习。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主持人段玉龙。我们的一个文明习惯就能给垃圾一次再利用的机会，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来吧，参与垃圾分类，共享环保低碳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大格局节目主持人宁小川。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人民英雄纪念碑，矗立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由国家兴建的大型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台座束腰部四面镶嵌8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硝烟、武昌起义等为主题。在胜利渡长江的浮雕两侧，另有2幅以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为题的装饰性浮雕，生动地展现出我国人民革命的伟大史实。碑心正面镌刻有毛泽东同志所题“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镀金大字，背面是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书写的碑文。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碑身两侧装饰着用五星、松柏和旗帜组成的浮雕花环，象征着人民英雄的革命精神万古长存。庆祝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14五，共创美好新时代。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狼儿峪，一片红色热土。早在抗战之前，平西地下党领导人崔显芳、魏国元就曾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里一直是革命之火熊熊燃烧之地，是平西地区坚强的革命战斗堡垒。 为平西地区乃至全北平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8年，昌皖抗日县政府成立以后，这里成为抗日根据地，有力配合历次反扫荡斗争。1942年11月，郎儿峪村游击小分队急行军到吴立松设伏，配合昌皖防抗日游击队全歼日军小松部队50多人，破坏了日军到横岭扫荡的企图。面对侵略者，郎儿峪男女老少齐上阵，就连村里的孩子也称为抗日儿童军。1944年5月5日，儿童团员邱洪仁和王文志被村干部派去侦查日军据点的情况，他们装扮成给日军送菜的孩子，走进了妙峰山日军据点。 他们俩进去以后呢，正好是开饭的时间，直接奔着他们那个开饭的那个食堂那儿，两个人对于那个敌伪的人数，还有那个武器的装备的情况进行清点查看。 根据邱洪仁他们得来的情报，几天后游击队和民兵对妙峰山敌人发起了进攻，顺利拔除了妙峰山日军据点，两位儿童团员因此还收到了县领导的表扬。 郎儿峪村呢，是一个革命老区，发起革命活动最早的一个地区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郎儿峪村呢，凭借坚实的群众的基础和特殊的地理的环境，也成为平西地区著名的红色堡垒。 1948年5月，为配合东北解放军主力部队作战，晋察冀军区野战军奉命从察绥地区向热西地区进发。这样，郎儿峪和附近的村庄就成了解放军的宿营地。当时，国民党军队派两个团进驻西峰山、高崖口以东上店、下店两个村庄。为扫除这一障碍，我军对上下店的敌人发起了进攻，战斗在5月18日夜里打响，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中午，最终歼敌两个团3000余人，俘虏敌团长一名。1948年7月，中共昌皖县委成功部和社会部集中了敌占区保甲长约200人，在郎儿峪进行集训，主要任务是对保甲长们进行解放战争形势的教育，在他们中间发展情报关系。7月21日，国民党西山大队长杨树会同国民党35军101师及国民党保密局沙河突击队匪徒1000多人，包围袭击了郎儿峪村。 村里的情况，为什么那个国民党那个他那么熟悉呢？就是西山大队的大队长，是原来昌皖淮县的材粮科的科长，叫杨树，投靠了那个国民党。 杨树带领匪徒把村子的100多户人家挨门挨户的搜了一遍，杀害了县委成功部长吕杰等13名干部和1名群众，制造了震惊平西的郎儿峪惨案。为缅怀在郎儿峪和附近村庄英勇牺牲的烈士，1995年，北京市政府在郎儿峪村修筑起高崖口烈士纪念碑。 郎儿峪的红色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郎儿峪，这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山村，曾经的碧色山村边防要地，今天已经成为富足祥和、满目生机的美丽乡村。时代前行，生活巨变，始终不变的是红色基因， 在这大地山乡世代传承。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十六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关于腿部塑形的问题。我们听到李教练和大家谈到了，要想让我们的腿部线条更好的话，首先要改变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以及也可以把一些简单的练习融入到生活当中。那做完这些之后，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就让我们继续来听李教练的介绍吧。 蹲站立练习好，下肢的耐力和控制关节的动作的幅度和排列都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做系统性的训练了。所以相当于我们用一种正确的方式，不断在生活习惯，然后科学训练，还有就是不断的这种训练量积累，然后来让我们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的。回家以后，你比如说看电视的时候，或者上床睡觉前，你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控腿。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做过控腿这件事啊。 是指怎么控？就是靠在墙上吗？把它， 这个时候你躺在床上吧，把你的腿贴在墙上，就你的床应该是靠墙的那种啊，床帮的上面是可以。 我控过， 控过啊，但不是单纯的控，控一会儿你会觉得腿怎么样？麻了，因为血液不在那边了嘛。 对， 就好像我一直压的，有些朋友喜欢那个中午睡是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手麻了，手是麻醒的，不是那个睡醒的，一样道理，就是你要把腿控在墙壁上，然后开始做那个开合的练习。 哦，不能光控啊，我就是光控了。 不，你可以控一控，然后你还是做刚才我说那种发力到脚趾尖。把腿拉长，然后做一做训练，然后再控控，做一做训练，控一控。当你觉得啊，也腿也很麻了，很胀，你就可以下来，下来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练习，还是躺在床上。 那一般控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刚才我 说 的是不是？ 觉得麻了就可以。 哎，对，其实不要太长，一般我都会把它做成训练，也就是一两分钟，一般不少于两分钟吧，会效果更好。但是很多朋友发现，两分钟时候腿已经麻了，因为光控没有用，它只是一种物理上的方式。你必须要通过刚才我说做开合的动作，我叫仰卧开合，两个腿呢打开合拢， 像雨刷器一样 打开合拢，对，那个对，我们为雨刷器代言啊， 打到最大， 对，你发现它就有拉伸，而且你的腿是发力的，打开合拢，打开合拢。 那这时候我的脚是属于脚尖绷着呢，还是应该勾着脚？ 永远是绷着的， 还是绷着的？ 对，这样才能把你的腿一直拉长，一直拉长啊，你才有那种拉长的感觉。 可是，在拉长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前面在绷着，可是我后面的那个脚踝那个地方，就是小腿那个部分， 我发现果然这个。孟莹就是一个心急的姑娘啊，包括女性都是很着急的，所以我还没说完，我说下一个动作就来解决后侧的问题 啊，好好好， 对，你看，其实我都能理解啊，大家都很迫切，所以我们得做嘛，对吧？啊，然后第二动作叫做自行车，就是躺在床上，然后呢脚去蹬那个自行车，这个时候就有那个动作，要有一个勾脚的，勾脚趾。脚背，然后呢伸直腿，然后绷脚尖屈膝向下压， 也就是说它是要变换的， 对，这个就是前后都在拉了，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它就是我们也看到很多视频啊，只是让你控腿嘛，但我告诉你真的只控腿，第一好无聊，第二那个变化真的不明显，就是只是可能怕讲太多大家掌握不到太多细节嘛，所以我们想告诉你光控不够，你要光控加上刚才我说的这些动作的话，就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了。你想不想早一点看到你瘦腿的样子呀？ 对，就是要加上这个蹬自行车了。 对， 第二步 蹬自行车，因为其实它对核心要求会很高， 然后呢可能会比较累，所以大约也就蹬十次左右。你累了以后你就可以怎么样，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可以干嘛呀？ 补点水， 控腿。 哦， 对，当然补水这很重要。对，原因是我为什么不让补水呢？原因你一直在仰卧位，这个时候你喝水会反胃酸的啊，对食管会不太好，所以我都还没有让你喝水啊。当做完以后我们再喝水。那我控腿，控腿加开合，开合完了加自行车，这三个循环起来大约做几轮呢？做五轮， 嗯， 就够了啊。做完五轮下来你喝水就好了。 嗯， 你明显感觉当你下来的时候，做完这个控腿你下回到地面的瞬间啊，回到地球的那种感觉啊，就是什么感觉，你就感觉好像就是那个重力开始把你自己往下压，因为刚才一直腿都是拉长的。所以其实我们发现这样的训练，你如果你老不去练肌肉，老不动，没有一定训练的频率或密度的话，就很容易被天天被重力打败。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很多腿型好的人，有没有发现他们走路都很快啊？ 嗯， 而且发现有没有发现他们做那些动作都很标准很美啊？ 嗯， 原因是什么？就是通过大量的练习来对抗什么？地球的重力。 嗯， 所以呢我们说一下这样的训练频率，我建议天天做。 嗯， 作为一个爱美的人士，我如果你连这个为美付出的时间付出都没有的话， 这是光空想了 啊。 对，所以这个是肯定是一定要去做的。那当然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动作，这个只是一些仰卧的动作嘛。这个练习是晚上睡觉的，然后呢，我们在宫位也有了，我们还有一些，如果能再抽出时间来的话，那你就可以做一些专门的训练了。 嗯， 我给大家再分享几个在垫子上的去让美腿的训练。 嗯 啊，分别是一个俯卧，就是俯卧位的动作，其实是六点支撑的动作。 嗯， 另外两个动作都是在侧卧的位置去做的动作。嗯啊，那这样动作你做完以后效果就很好了，就是综合起来嘛，这个就不用天天了，可以隔天一练。毕竟我们的生活不光是训练嘛，我一直跟朋友们来讲说，训练是一个生活方式，但你也不一定像我一样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天天每天一到两个小时训练，那你什么也不用干了，对吧？好了，给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训练的一个动作啊。 好呀。 那第一个呢是一个我们经常在一个俯撑的位置啊，六点支撑，双手双膝双脚在地面的动作，就做一个向后抬腿的动作，就是平时我们说练臀的那个动作。 嗯， 就是把腿从跪姿位向后伸直拉长就好了。 嗯， 然后呢我们拉长练臀的方式不是有向后屈膝伸腿，屈膝伸腿动态的吗？也可以做成直腿向上抬。 哦， 直腿向上抬。最后一个动作是孟莹最喜欢的， 别说了，刚一说到这儿我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就是要打圈嘛。 要打。 对，原因我想告诉你啊，当腿伸直以后，我们在俯卧位腿向后伸直开始打圈的时候，它对于肌肉的拉伸和延长和腿部线条建立是非常好的。 这时候我的脚应该是勾着还是绷着？ 绷脚尖。 哦， 绷脚尖。 好， 所以你绷好脚尖，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哎呀，李教练臀很酸很胀，但腿会被拉长。那我就试问所有的听众朋友，女性朋友，你想不想既拥有翘臀又拥有美腿呢？如果你要拒绝的话，请你关掉收音机。对，所以这个动作就是这样综合的。但是我有要求啊，每个动作要做15次。 嗯， 就首先你跪在那里伸腿啊，屈膝跪姿好，伸来回伸，发力也是绷脚尖。记住每次动作的感觉就是要把腿像那个拉拉面一样啊，或扯面一样， 拉到最长啊， 撑，每次做都是把它不断延伸，不断延伸，不断延伸，啊，然后做完以后就做那个绷直腿向上抬，抬，激活臀。为什么要激活臀？当你腿部前后张力不均衡的时候，你再怎么练是没有用的。 嗯， 臀很关键，所以翘臀和美腿可以同时拥有。 是。 啊， 有了翘臀才会显得我们的腿更长嘛。 最难的就是那个打圈。 嗯， 对，虽然它压力很大，原因是你练的还是很少。 嗯，对， 你多练以后，你会发现你能忍受或者很轻松做15次，说20次没有问题。 嗯， 所以这是三个动作呀，加起来连续去做的，然后呢每个动作做到15次，如果你可以挑战到20次，那当然好了。 嗯， 非常好，其实花不了多长时间，这样三连动作一边。差不多你就每边做一个动作，两边交替去做，6分钟之内都做完了，也就5分钟就做完了。 那这个要做几组啊？ 3组啊。 3组。 其实不用，就按照我刚才说的，这已经算3个动作了，你就循环做就好了。 哦。 啊，左边做完做右边，每边做20次，做完就够了， 已经单边的练习量会有大约45到60次了，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动作嘛。但如果你能做够100多次或者200次的话会更好，可能很多都听说啊那么多，你不用担心啊，如果你能跑步15分钟的话，你已经快跑了接近快2000步了， 嗯 啊2000多步了，所以2000多步和200这个数量级只是我们很少说出来而已，也没有那么难的，其实是可以做完的，因为你是交替练习的。 对 啊，俯卧位这个动作说完了，那我们就要说侧卧位的动作了啊，侧卧位其实是练腿非常好的一个动作， 嗯， 那在侧卧位的时候核心要收紧，你很容易把上面的腿距拉得非常长， 嗯， 现在我们主要是锻炼侧卧位上面的这条腿啊，上面这条腿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还是把它伸直， 嗯， 伸得特别直，然后分别在垫子的下面腿的前侧后侧用脚后跟去钉钉子一样的去向前后去做，所以做的时候这个时候为什么要用脚后跟啊，是不是能拉后面的那个腿部的肌肉啊，现在所以其实孟莹现在超级专业，他都开始去质疑我专这个方案的你这个完整性啊，刚才我们是不是绷脚尖、啊、 对， 现在是勾脚尖啊，腿伸直勾好脚尖以后脚后跟前后，它其实对于我们髋关节外侧的臀中臀小肌，就我们老说那个为什么感觉臀部侧面会凹陷，其实就是你那个练的不够嘛、 嗯、 两侧，第一能强化它提高骨盆的稳定，第二就是你会发现做这个训练的时候整个腿一直发力是拉长的， 那我上半身是整个就在垫子上 侧卧一定要稳定，对，你的手呢你可以拉长， 对， 头躺在手臂上，身体是一条直线， 嗯， 上面的手呢就可以扶在你的胸口或腹部前维持稳定就好，上半身就躺在那里不要睡着就好了、 嗯、 啊，然后呢去做这个腿部的练习，做完这个以后我们就要做芭蕾舞的那个腿部练习了啊，还和刚才一样侧卧先把腿抬平， 嗯， 转开让你的膝关节指向天空， 嗯， 然后呢屈膝，脚的脚大拇指指尖贴住你下面腿的内侧，向上滑， 对， 像滑火柴一样的往上滑， 嗯， 滑到你膝关节指向天空不能动手，伸直腿， 哦， 把腿变成一个非常拉长的状态，再整体压下来，但不要碰下面的 腿， 保持到平行的位置好，然后重复这样的练习。这个就是我们经常看那个舞蹈动作中提膝抬腿然后伸直的动作， 对， 他们腿为什么那么漂亮啊，然后又那么有力还那么细啊，就是做大量的这些练习，所以我们现在侧卧位去做啊，容易常见的错误是什么，就是哎这个膝关节啊没有指向天空， 对， 然后呢一或者膝关节指向天空了，身体整个人身体都向后快躺下来，这样呢臀部没有练到不说，腿也练不好啊，所以多做一开始肯定是做的不是很标准的，但怎么办，其实就是反复练。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就是很多人一开始太过于追求动作的细节，这当然是好事，就是因为怕避免受伤，但我们不要这个过度敏感，所以一开始做每个人肯定会有他不标准的这些动作，首先我告诉大家不会伤到大家， 嗯， 你反复练按照我们说的一些细节重点和要求去做的时候，那你就会越来越好。我再说一下这个动作啊，特别漂亮，练完腿型特别好啊。第一个就是首先麻烦大家侧卧， 嗯， 身体拉长成一条直线，头躺在我们手臂上就可以了啊。 也可以支撑起来吗？ 我不要支撑， 不用啊， 因为支撑起来你的脊椎的形态不好，所以呢侧卧，然后呢另外一个手放在你腹前支撑，你上半身就固定住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麻烦你的上面的腿离开下面的腿， 嗯， 绷紧拉长，然后让你的这个腿向上旋转，这个时候你的髌骨膝关节尽可能去朝天空去旋转， 对， 旋转开以后先屈膝，它时刻指向天空哦，骨盆不准向后，腹部收紧，骨盆不准向后，然后屈到不能屈的位置，大腿一般这个时候垂直，快垂直于地面了， 嗯， 然后伸直你的小腿，这时候你上面的腿指向天空特别直啊，然后啪直直的压下来，你会发现这样做你整个那个腿就不断的在拉长，不断的在拉长，而且你的臀部还很有感觉，挑战你的骨盆和稳定，这个时候核心是要参与的，所以我们也老说核心不稳就下肢不好，所以刚才说的这几个动作，第一个是直腿在下面腿的前侧脚后跟前后砸地，对吧，第二个呢直腿向上抬， 嗯 啊，那第三个动作就是前后踢腿了， 前后踢腿， 对，保持在这个位置，向前勾脚尖直腿踢，向后绷脚尖向后踢，在侧卧的位置上，前面呼呼吸吸，在末端震动震动一下，这是普拉提的一个动作。 反正基本上一定要记住，就是上半身都是保持不动的。 对，其实这个踢腿动作很重要一点，就是它会真的会让你啊拉长拉伸、嗯、向前踢的时候直腿勾脚尖，你腿的后侧有很强烈的拉伸，向后踢绷脚尖，腿向后伸超过身体的延长线向后啊，那前侧会有拉伸。那你要能做完每个动作都做十次以上的话，你发现做完以后那个腿已经感觉全方位，注意是全方位的一种收紧感，我们或者叫做这种塑形紧致的感觉、 嗯、刚才李教练又和大家提到了拉伸，那我们也和大家去谈一谈拉伸的种类。拉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动态伸展，一种是静态伸展。一般来说，动态伸展往往是作为热身的一部分，而静态伸展训练用于加大动作幅度。先来说一说动态伸展，它是以运动的速度、动力和肌肉用力去制造伸展。和静态伸展不同的是，它不会在动作的终点保持一段时间。动态伸展和轨迹伸展有很多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它避免了反弹动作，而且有很多和具体项目相关的动作，手臂环绕、夸张的踢击动作和徒手箭步蹲行进都属于动态伸展。箭步蹲行进能够对髋部屈肌进行动态伸展，减轻髋关节周围肌肉紧张，从而有利于运动。运动之前进行动态伸展是有益的，而且它能够减轻肌肉紧张。肌肉紧张和肌肉与肌腱拉伤是呈正相关的关系。根据一些科学研究成果，专家建议运动前进行动态伸展而不是静态伸展，这一点对于设计力量和爆发力的项目是非常重要的。而静态伸展恰好和动态伸展是对立的，伸展肌肉群时，肢体本身没有移动，动作终点将会持续30秒。静态伸展需要利用对抗肌群的力量帮助肢体保持伸展动作，例如单腿站立，将另一条腿向前向上抬起，这个动作就属于静态主动伸展。股四头肌要用力使正在伸展的肢体保持悬空。静态伸展是提高主动柔韧性的有效方法，您可以将腿抬到和头部同样的高度，然后保持不动，这就是静态主动柔韧性的一个好例子。只是将腿踢到头部高度，那就属于动态柔韧性。静态伸展应该保持10到30秒钟，每个肌群采用一两个伸展动作。静态伸展曾经是热身的主要内容，但是现在许多力量和体能教练建议在比赛前避免进行静态伸展。许多科学研究实验表明，赛前进行静态伸展会影响力量最大主动收缩、平衡和反应时间，而且并没有预防伤害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在训练后进行静态伸展。长期坚持静态伸展训练能够有效地加大动作幅度，这种训练能够降低受伤的风险，因为它能够安全地加大关节的活动幅度，不会使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受到伤害。我觉得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再说多少组，把这些都做下来了，基本就像刚才说的那个腿打圈的那种一样啊。 对， 这一系列下来差不多做 这么简单吧，每个动作你就做10次吧。 哎，对， 好吧。那我们其实给大家，哎呀，李教练其实说了这么多的，你说了挺多动作了，可能有些我也做不了，我也没记住，我就记住一两个两三个够了。你就把一两个两三个做很多，3、4组，每组做到10到20个、15个都可以一组啊。 但是我觉得一些最基本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习惯，像李教练提到的，我们久坐，那就要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些久坐的状态，我多站起来活动活动啊，还有就是我日常的这个通勤的形式啊，进行一些改变呀、啊，还有就是我在能少使用电梯这方面也给自己进行一些控制，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比我们每天光想着说我要怎么去做这些锻炼来得更实际一些，毕竟那些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更常出现的一些状态。还有呢，就像是李教练提到的，我们的一些错误的避免，就像是大家去锻炼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拉伸大家有没有记住，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这几个动作我只要记住这么几个，如果能够坚持做的话，我的腿型都会有改变，以及像刚才说到的，我们每天都可以做的这个控腿，还有开合加自行车。其实我有印象，我曾经也坚持过一阵子做自行车，但是做着做着好像自己觉得 效果不是很明显，有可能我当时做的动作不太正确， 嗯， 那我后来就放弃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一定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那如果我坚持半年， 对， 能够把一些细节做到，还有就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去练的这种很简单的方式，真的就会已经有变化了， 会改变很明显的改变、 哦、 啊！而且我想说，比如说孟莹说，哎，我之前也有坐自行车，为什么没有改变？因为你只做我其中说到的任何一个点是不够的， 嗯， 啊，我其实我做的，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整个24小时的计划。从你醒了开始起床，然后开始下床工作，然后方式去激活一天。那很多人说，哎呀，李佳亮，我也上班走路啊，走楼梯，为什么我腿还是很粗？我说了，因为你的排列不好，所以你要先练去蹲站立。 对， 当你蹲站立练好，排列好了，你再去走路，你再去上下台阶，你会发现腿就不会变粗了啊。所以呢，早晨你工作期间完了，又可以做一些类似于这样的拉伸蹲站立练习吧。好了，晚上回家了，有时间锻炼，按照我们刚才说的方式做一些那些俯撑位的侧卧位的练习，然后呢洗完了睡觉前也可以做一下空腿拉腿的一些练习、嗯、然后又睡觉，是不是整个这一天24小时我都用各种的方式来帮助你的腿不断去拉长，对抗重量，对抗错误的习惯，然后让你不断去积累，一点点去积累啊。 对， 那其实这是一个系统，就是我们把这个系统给大家说的太通俗了，简单一点让大家容易去操作起来。真的这个背后我们设计这些东西要考虑到职业生活习惯，你身体的基本状况啊，还有你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时间安排都会有、 嗯、 所以我们不希望大家就怎么好像只是记一些动作，千万大家现在到了2021年了，就是别好像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就记几个动作，要怎么能把它和你的生活融合在一起， 对，融入在你的生活当中、啊、 对。我再把最后把一点时间把拉伸说一下，尤其刚才我们做完那个侧卧的训练以后，你不用起来，你就侧卧在那里，把你上面那个腿弯曲向后扳就可以了、 哦， 明白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大腿前侧有很强烈的拉伸感。为什么要这样拉？因为你坐了一天了，你坐时间长，我们前侧的肌肉是很紧的，髂腰肌是很紧，其实这样做完拉伸完特别舒服。 那我也不一定非得侧卧吧，平时站起来的时候坐一坐是不是也很好？ 站起来是可以做，但是站起来我们就会做拉伸小腿的动作、嗯、因为很多朋友也开始按照我们的方式去什么走楼梯呀、啊，多走步，对吧？那小腿其实很容易紧，要拉伸你推墙就好了，找一个墙壁，然后呢你双手推住它，然后让一个脚后撤，然后这个时候注意后面那个脚，脚后跟要向外打开。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讲到过，向外打开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身体重心慢慢往前面去移，就是前面的腿屈膝带动骨盆向前，脚后跟不离开，你就发现后面腿拉伸感觉特别好。所以当然这些动作像孟莹说的，那我站起来，我在家没有垫子的时候我就做些站姿的拉伸，我前面的可以做这个弓箭步的拉伸、 嗯、 对吧，也可以做这个拉抱腿的拉伸，也可以推墙的拉伸，那回家的话做完那训练再做这个拉伸感觉会不一样。这个拉伸呢我们还是要讲究一点啊，保持在动作有拉伸的感觉要停大约15到30秒钟、 嗯、 然后呢不是只做一次哦，每个动作每条腿要做3次到4次。 嗯， 当你真的这样做完，你的拉伸才会有积累效应。 对， 当然最重要拉伸完要干嘛，孟莹？ 补水。 非常好， 这次没说错。 对，一定记住是什么时候去补水，当然运动中也是可以的，但取决于你的体位，但到拉伸完的环节你就可以补水了，这个时候补进来的水分它才会让你那个筋膜不粘在一起，保持好肌肉的弹性，你不光腿型好，然后呢肌肉弹性好，没有僵硬感， 嗯， 那这个才是我们想要的由内而外的美。怎么样，孟莹？ 对， 期待吗？ 期待。所以也给自己在刚才节目的时候嘛啊，就立下了一个小目标，也希望和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去激励自己啊，让这些好的习惯好的方式都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以一起加入进来。 我特别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加入进来，来督促孟莹完成这个目标啊。 李教练反正现在已经知道我的这个计划了，他 好，一会儿我量一下啊，我拿那个维度尺给量一下， 他会时不常的监督我的，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去见分晓了啊。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教练，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李教练。 好，谢谢孟莹，谢谢大家。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吃了吗？您您乐早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咱俩溜溜小花莲， 小市场买点菜，行，一公事带装。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汽车人变形，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电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下雨会冲掉的吗？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变不良怎么办呢？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2021年4月，坐落于北京朝阳区日坛公园的马骏烈士墓整修完毕。马骏，回族，1927年11月起担任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以五四运动为主题的浮雕上，这位扬起手臂指引方向的青年马骏就是历史原型之一。 马骏呢，当时天津学生中间这是了不起的人物啊，他是一呼百应啊，马骏上去一声号召罢课，马上就罢下来。 1919年8月26日，为营救在声援山东惨案中被拘禁的请愿代表，马骏被京津学生代表公推为学生运动的总指挥，率领天津、北京等地学生5000多人在北京举行了请愿大示威。这段经历，晚年的邓颖超记忆深刻。他说，马骏不忍同学们受殴打，就挺身而出，随即被捕。经过斗争，不久马骏被释放。这次斗争后，马骏就以天安为别名，我们大家从此也叫他马天安。1927年，先后在东北、莫斯科开展工作学习的马骏返回北京，担负起中共北京市委的组织恢复和重建工作。因叛徒出卖，第三次被捕，1928年2月牺牲。这是拍摄于1958年2月的一组照片。当天，周恩来邀请马骏的遗属到中南海做客。周总理握着杨秀荣的手，深情地说：“天安他们用鲜血换来的幸福生活，我们享受了。”1987年，杨秀荣的遗骨与马骏和睦。依照杨秀荣的意愿，墓碑上并没有他的名字。生前他留言，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墓前不留自己名字。合葬时，墓前的苹果树被移走，因为此时陪伴马骏英灵的